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《暗界绅士》，作者火红森林，演播耗子。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。第199集，本来面目。 这才是那怪物的本体吗？ 江瑶惊愕地望着鱼怪脑袋上那被鳞片所包裹的半截女人，脊背顿时闪过一阵恶寒。 我很好奇，到底是什么样的法力才能拥有这样的力量？ 女人冷笑着，并随着腹下的怪鱼头颅慢慢靠近下方的江瑶。 不过我并没有从你身上感知到你的力量属性，这一点更令我好奇。 女人说着，伸出那双布满鳞片的手，朝着江瑶的脖颈探去。江瑶厌恶地试图向后退，却因那缠绕在身上的黑雾触手而无法动弹分毫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女人从自己的领口取出了一枚淡绿色的领夹。而这枚领夹正是之前陈思淼给他遮盖妖力属性用的绿鹰石领夹。 绿鹰石，呵呵，原来如此。 女人将领夹凑到自己面前端详了片刻，忽然指尖一捏，那枚绿鹰石领夹便在阵阵寒风中化为了齑粉，消散在了迷雾之中。 什么？ 见那珍贵的宝物在自己面前被彻底摧毁，江瑶的心顿时沉了下去。而少了绿鹰石领夹的掩护，江瑶此时的妖力属性已处在暴露的边缘。 好了，这下干扰就消失了。 女人再次伸出了手，将冰冷的指尖抚摸上了江瑶脸颊。 就让我来验证一下你拥有如此特别气息的原因吧。 话音刚落，缠绕着江瑶身体的黑雾触手又开始陡然缩紧，刹那间一股窒息感从江瑶的胸口压了过来。而与此同时，在那些黑雾触手的刺激下，江瑶感到体内的那团能量海洋又开始澎湃汹涌，不断溢出的能量脉流在他的五脏六腑四处流窜，一时间一股反胃感奔袭而至。 住手！ 江瑶喘着粗气，一道道黑色纹路顺着泛红的双眸蔓延上他的脸颊，而如此似曾相识的感觉让江瑶不由回忆起了自己曾经的暴走仙招。只是刚刚恢复气脉没多久的他，此时一旦再次暴走，恐怕等待他的将是彻底成为废人的结局。 这股气息，呵呵呵，真是太有意思了，竟然是凶兽之力。 女人探出头，仔细打量着江瑶瞳孔中闪过的暗紫光芒，脸上顿时露出了欣喜若狂的笑容。 嘿嘿嘿，凶兽之力，也就是说你是无色体质之人，怪不得气息如此独特。 女人大笑着突然一把揪住了江瑶的头发，将她拽到了自己眼前。 万中无一的无色体质，只要吃了你，我的功力必然大增，到时候就能从这暗无天日的鬼地方出去了。嘿嘿嘿， 你做梦！ 被逼到绝境的江瑶牙关紧咬，在攸关性命的此时此刻，他已决定放手一搏。只听他大吼一声，黑色双眸在刹那间完全转为了赤红，与此同时一股股紫红交错的妖气从他周身轰然爆发，将那些缠绕着他的黑雾触手瞬间撕成了碎片。 什么？ 如此突然的爆发令那女人一时措手不及，顿时随着那巨大的怪鱼被震退了数米轰然倒地。 不可能， 区区人类就算拥有了凶兽之力，也不可能挣脱我的控制。 女人面目狰狞地直起身，牙咬切齿地说道， 你到底是什么人？ 这句话应该由我来问你才对吧。 江瑶强忍着体内奔腾的能量脉流，摇晃着站起身，伸手擦去了嘴角的血迹。 你到底是何方妖孽？为什么要害死那么多人？ 哼，你又知道什么？如果不吃掉那些人，我就得死在这儿。 女人的脸扭曲着，指着锈红色的天空大吼道， 这片空间的本体就是吸收能量的法阵，是吞噬所有生命体的黑洞，如果不能摄取足够能量破除法阵，这里的所有生命体最终都将被当成耳石消化掉，因为这片空间是活的。 空间是活的？这怎么可能？ 江瑶闻言一时难以置信。 哼，不管你是信还是不信，对于我来说都没有差别，因为你根本走不出这里。 面对着江瑶的质疑，女人似乎根本无心过多解释，只见她操纵着巨大的鱼身，再次带起汹涌的泥浆沼泽，朝着江瑶游了过来。 虽然现在的我还没法破阵，但只要吞了你的血肉就足够了。 再生的黑雾触手又一次从四面八方奔袭而来，江瑶见状立即在周身妖气的协助下左右躲闪，只是这泥泞的沼泽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他的动作，这使得他的样子多少显得有些狼狈，而反观那鱼怪则似乎表现得相当游刃有余，那副不紧不慢的样子，与其说是抓捕，还不如说是在戏弄江瑶。 躲吧，就算你能侥幸爆发一次，也已经控制不住那股力量了吧。 女人饶有兴趣地瞧着下方狼狈躲闪的江瑶，似乎已经看破了江瑶的窘态。 依你这点修为，就算容纳了凶兽之力又如何？你根本发挥不出他实力的万分之一。 哼，那要试试吗？ 江瑶冷哼一声，体内汹涌的能量海洋在他的刻意引导下再次聚集在右手臂上，在少了黑雾触手干扰的当下，他总算可以勉力控制住能量不致暴走，只是他心里清楚，这种状态撑不了多少时候，出奇制胜的机会只有一次。 既然那么想吃我，就拿出实力。 江瑶一边和鱼怪周旋着，一边用眼角观察着四周地形。 还是说你就这点程度了？ 大言不惭。 似乎是被江瑶挑衅的话语所激怒，女人两眼一瞪，那些原本还游荡在侧的黑雾触手忽然势头一转，开始纷纷迫不及待地追着江瑶刺了过去。 就是现在， 铺天盖地的黑雾触手呈万箭齐发之势朝着江瑶扑来，而如此大范围的调度却也在女人的周围形成了一片防御真空地带，但这也正是江瑶等待已久的时机。只见江瑶猛地伸手一挥，蓄势已久的巨爪虚影顺势攀附上他的右手臂，并迅速延伸，瞬间冲破了那些飞来的触手，朝着后方完全暴露在攻击范围内的女人轰了过去。溅起的泥浆在剧烈的震荡下铺天盖地，纷纷扬扬洒落而下，收拾之后的江瑶连忙后退躲过落雨般的泥浆，抬头看向那团在迷雾中倒下的巨大身影。 打中了吗？ 江瑶捂着怀中贴身携带的玄武珠，拼尽全力平复着体内奔腾的妖力，先前那一击已经是目前状态下的他能发挥的极限，要是超过了他自己所能控制的界限，恐怕暴走将在所难免。 嘿嘿嘿，打得不错，只可惜呀，还差了那么一点。 怎么会？ 江瑶大惊，忽然觉得脚踝一凉，低头一看，赫然发现两道黑雾触手不知什么时候暗暗搓搓地缠上了他的双脚。 冰冷的寒意再次顺着脚踝涌进了他的体内。 嗯， 江瑶的脸色刹那间变得惨白如纸，好不容易平复下的妖力再次在那寒意的搅动下开始泛滥。江瑶踉跄着跪倒在地，颤抖着抬起头，却看到那原本倒下的巨大黑影已游走到了他的身边。迷雾中只见那女人的身体四周不知何时围了一圈黑色妖气，显然刚才的那一击便是在这妖气的干扰下化解于无形。 你以为我会因为你这点挑衅就露出破绽吗？你也太小瞧我了。 女人冷笑着探出手，顺着江瑶的颈部抚摸而下，最终定格在了江瑶的胸口位置。 我改主意了，既然你的体内藏着这么个宝藏，那与其吃了你，还不如让你成为我的傀儡，而你体内的凶兽之力也会就此成为我的东西。 话音刚落，只见那女人的指尖忽的妖光盛起，而侵入江瑶体内的那股寒流也开始变得愈发狂妄，并沿着五脏六腑朝着江瑶的脑袋聚集而去。刹那间，一股炸裂般的疼痛从江瑶的脑袋猛然炸开。惨叫声中，女人兴奋地欣赏着江瑶痛苦的表情，眼里迸发出贪婪之色，但这股贪婪很快便凝固住了，因为她发现江瑶体内竟然自动涌起了一股霸道的炙热能量。而随着这股力量的汹涌，他恍惚听到了一个稚气却又冷漠的声音回响在脑海：滚出去。 嗯， 女人突然猛地抽回了手，在油然而生的恐惧感中，她条件反射地驱动着鱼怪巨大的身躯后退数米，仿佛面对的不是一个人类，而是一只狰狞的妖魔。 这是什么？这个意识，这股气息，难道是蚩尤？ 女人难以置信地望着眼前满身冷汗的男子，颤抖着自言自语： 人类的躯体竟然能容纳蚩尤之魂？不，这不合理，就算是无色体质也理应办不到，除非…… 絮叨的自语戛然而止。女人盯着前方那名散发着暗紫与赤红交错妖气的赤瞳男子，在锈红天空的映衬下，她仿佛窥见了一道无形的透明虚影调和着赤紫两股力量，在这片扭曲的异空间里闪现了一瞬。 这是…… 女人面色苍白，在窥见江瑶身上那道虚影的瞬间，他脸上的惊讶顿时转为了深深惊恐。 我知道了，难怪你能拥有无色体质，难怪你能容纳蚩尤之魂，因为你本身就是不该存在于这世上的东西，你的本体其实是…… 呼啸而至的破风声将女人的话语瞬间打断。女人愣愣地低下头，看着扎在自己胸前的橙色光剑，还没等他来得及吐出半个音节，便在冲天而起的橙色火焰中与鱼怪的躯体一起化为了灰烬。